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就是一首高甜的情歌，就是全部都是你啊， 那是 Dragon Pig。 是，那今天早上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呢，也全部都是我们熟悉的人，包括第一名呢，哎呀，今天很多人眼中都是你啊，每次签到前十，但是今天签到了第一位，大家应该知道了，我要公布的就是，江中草珊瑚同学， 啊，真的吗？ 是签到第一位哈， 恭喜啊！ 那签到第二名呢是雪云轩，第三名是水无痕，第四名是点点的爸爸，第五名是李丽，都是老朋友。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 Real， 第七名张大宝，第八名虎子，第九名是山顶洞人，第十名雪莲啊。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签到榜的这个前十名，但是我们看一看呢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一看后台当中呢，哎，大家的眼中都是静瑜。哎，昨天静瑜去看了这场话剧之后呢，不算话剧了哈，冰上舞剧之后呢，真的很多人眼里都是你， 就偶遇了一下， 只是在赛百味买了一个这叫什么披萨吗还是什么 三明治 而已呢，然后都连他不要洋葱都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没有，遇到听众以后就跟我打招呼就好了，大家现在在平台当中告诉就看到我了，那以后我们这个肯定要打个招呼啊，我也不知道就看到了大家。 大家在这边是听友，在那边感觉是网友的感觉， 大家的眼中 不敢上去说话哈， 大家眼中全部都是我，但是我眼中没有看到大家，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情啊。 太不对了啊。 是，那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呢，后花园当中各位已经过来报道了，早上阿然跟我们说，金鱼郭鹏好，今天是七夕节，也是我和老公领证的纪念日。 哇， 12年了， 恭喜。 那现在孩子都8岁了，也祝愿他纪念日快乐呢，也祝愿你们七夕快乐。 嗯，是的，这个感觉是喜上加喜的感觉哈。 嗯 啊，另外呢，这个江中草珊瑚呢自己说啊，早晨呢我以为已经来不到前十，其实居然是第一。然后呢，祝大家七夕快乐哈。 嗯，还有 Betterman， 还有无萨不好都过来祝我们七夕快乐了。是的，那各位已经学会了猜我们互动话题的各位，应该也知道今天我们要聊什么了。我们要聊一聊的就是伏天吃什么会比较好一些。各位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伏天呢应该吃饺子比较好啊，反正任何节日呢就吃点饺子就 OK 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根本不是这样了啊。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其实就是七夕节本尊了，因为呢今天七夕节嘛，传说当中牛郎织女团聚的日子，所以呢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大家不要忘记抬头看一下在闪烁的银河两侧的牛郎和织女两个星啊。 嗯，这两天呢我们北京的能见度还都是不错的，所以在今天太阳落山以后啊，大家举头而望可以看到头顶有一颗特别亮的星，那就是织女星。 对， 就是东南方向，那跨过银河呢会有一个稍暗的星，那就是牛郎星了。 对， 就教大家牛郎跟织女大概在哪个方向啊。 嗯， 但除了牛郎跟织女外呢，就是整个八月自西向东横跨天际，同时都会出现四大行星，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金星、木星、土星和火星。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还有哪几个行星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把你们答案放到早安云社的后花园当中 来，别再跟他捣乱了，待会儿真的就是因为今天是想问问大家哈，你希望七夕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因为在今天晚上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约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想好该怎么买礼物，包括说哎该怎么样度过七夕佳节的各位，其实都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你希望是怎样度过的呢？把你的一些想法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不定你的那个他听到了之后今天晚上就会帮你实现。 是，而且呢如果已经收到礼物的各位亲呢，也千万不要吝啬，把你们自己的礼物晒出来，让我们看看到底收到了什么， 对不对、啊、 对，也跟我们互相分享一下，我们来互帮互助哈，互相启发一下大家。 对，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嵩，名字就叫做七夕。 情路烛影深深是我在等你，歌声有柔儿，清风在侧耳发觉轻安的梦尘，清芬远定京城，时光一去如梭，似你传承，可心未把长门太上几痕，道合三五痴心人。 启程，请多注意深深是我在等你，歌声有绕耳清风在侧，亲爱的落成到日落的清风愿定今生，时光一去如梭似你传承，归心未半城门太上几行，道不三五成新人。 浩婶儿，那今儿下班一块儿吃个饭吧。 好啊，不过可是我没钱啊。 没事儿，你看着我吃就好了呀。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刚有朋友说现在已经开始被朋友圈轰炸了，确实每一年一到节日的时候啊，特别是跟情侣有关的节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考验大家友谊的时候了，看你要不要把对方拉黑。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真的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被在朋友圈当中撒狗粮，然后呢自己非常虐心的感觉，我觉得也确实有点心痛。那没有关，没有办法，谁让你赶上这么一天呢，对不对哈？ 哲哥，我们说我希望收到一个女朋友，这是最好的礼物了。这会儿微信朋友圈哈已经把我虐惨了。没关系，那我跟郭鹏今天就是专门出了一个自虐的题，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大家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希望怎么样去度过。 对，福奈呢说，我希望收到早秀的电影票一张就行，然后位置左右分别是单身姑娘，分别是单身姑娘， 姑娘， 我估计你还是解决不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啊。 就分别是单身姑娘，你同时遇到两个，那你更难去应付，你还不如一个， 对，啊， 对吧？ 是啊。 然后 Mint 跟我们说，我老公听到你们说这个话题，赶紧换台了，别换我。干嘛换台？ 你老 别逃避呀， 啊！你老公这个时候应该赶快是秀恩爱的时候啊，怎么能换台呢？ 你老公这时候应该是表忠心的时候，这个时候脑顶上就写着三个字：求生欲。 对。 然后呢，想想说，哎，亲爱的，我听听看大家都送什么样的礼物哈，啊。 也有可能呢，这也是老公求生欲爆棚的一种表现。哎，我已经准备好的惊喜，如果忽然被别人破了梗怎么办呢？哈。 哲说希望找一个女朋友，那么小莹说希望收到一个男朋友。他说，哎，明天我有朋友结婚，今天晚上我去。需要帮忙装糖，这盆狗粮我干了。 Real 说，我今天希望收到礼物是啊，那些人和那些秀恩爱的人屏蔽我，屏蔽我，屏蔽我，这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屏蔽了你，不是领导还能听到吗？对不对啊？ 有单身的朋友都过来抱怨了，那么还有已经准备好礼物的人来给大家一些启发哈。小陈曾周丽娜说，我送给了老公一套潮牌的福袋，是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刚刚出门上班以后呢，我就打电话告诉他储藏的位置，让他自己去找一找。 嗯， 哎呦。 呦，两个人这很有情趣啊，在家里探宝的感觉。 是。 那礼物呢，老公也非常喜欢。送礼物其实很平常，但是呢，加上一点游戏的小环节，就会显得很特别了。 但是小陈跟安吉丽娜，我觉得你直接告诉他储藏的位置，他们马上就找到了吗？ 不，大概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去找一找。嗯、对，就是家里我有给你藏一个东西，然后你去找吧。 对， 大概在什么位置？ 范围是除了厕所以外的所有家庭， 怕把厕所给拆了是吗？ 对。 还有 Mercy 这个东西很实用，他说媳妇儿在家休暑假养胎，送给了他一个大的小爱同学，胎教都可以用得到。 是，哎，这个还不错，哎，感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送礼物也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呢就是相对来说是直接表达浪漫型， 对， 另外就是特别实用型哈。比如说我昨天看到了有个人说送了老公呢，后来经过网上的指导送了一个2000多块钱的吹风机，然后、 哦、对对对， 老婆呢静静的说麻烦给我一下收货地址，我要退粮。 为什么？ 因为他说谁会在这个七夕节送一个吹风机。 不是，我就觉得很喜欢 啊， 对对，蛮好的啊，就还挺实用的。 就是特，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有那种负离子啊，对不对哈？ 啊，对对对，就是可能对，首先它吹得特别快，我大概知道他说的哪一款，就是5分钟大概就可以吹干。再一个就保护头发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因为有点贵，所以自己不舍得买。这个时候送礼物就是要送这种，就可能对方不舍得买，但是它又有实用性的这种东西，就要送到对方的心坎里去。 对， 所以其实送礼也很考验两个人之间的一个默契程度。 嗯，如果他不喜欢吹风机，他就只能要一个退货地址，对吧？ 退货地址给他，钱还给你。要什么随便买，真难说话，有礼物收就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真是。 我真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是希望大家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到底希望什么样的，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然后七夕佳节准备去怎样度过，把那些小心思都可以告诉我们哈。 对，那今天晚上呢，还会有木星伴月的天象，大家也可以记得观赏一下。木星将会出现在月亮南边4.5度的位置。 嗯， 就如果说天空比较干净的话，就在月亮南边的不远的地方，就是由木星跟月亮来顾盼呼应的。 是啊，虽然呢，这个木星是太阳系里最大的一颗行星，但是呢，由于距离较远的这个月亮呢，比我们来说呢是要远的多了啊，所以呢，因而跟月亮相比呢，看上去是犹如萤火烛光，娇小可人。此外呢，8月21号呢还会发生土星伴月的天象。啊，土星伴月我们先不管了，先看今天的木星再说哈。 就是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浪漫的去看星星吧。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都是一些高糖的情歌，其中还有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的。那么今天呢，来营造一个甜甜蜜蜜的感觉，就单身的朋友也不要觉得会有遗憾哈，觉得总觉得大家在秀什么，先学习积累一些经验，这样到时候有了男女朋友呢，就不会像郭鹏这样待会儿会问我说，就那你给我出个主意吧，今儿晚上去哪儿啊？ 狗年过节送喝啥酒啊？ 七夕酒。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今天呢，应该是大家一个彼此交流、彼此学习的好机会。同时呢，静瑜同学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 BGM 啊， 对， 基本都是高糖型的这种 BGM。 今天来问问大家，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希望怎么样去度过？ 对，马季的这条回答我觉得非常棒啊，而且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马季说，昨晚参加娱乐最王牌得到 的大红包发给老婆了啊。 是昨天晚上因为那个就是被拿走了一半之后，我们那个奖金就变成了就是250元，过于尴尬，你知道？就在今天，对，所以就把那50块钱就是分别作为小红包，然后送给了5位朋友啊。嗯，那么一母跟我们说，结婚7年了，我已经完全没有想要的礼物了，没有收到礼物完全不会生气呢。 啊， 哇，你这真的是被你老公调教的很好啊， 心态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觉得礼物这个东西嘛，可多可少，可大可小，对不对哈？ 嗯， 比如说像这个去看一个这个孟京辉的话剧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事情啊。刚才我看到有个朋友呢，这个这次呢准备就把这件 孟潇潇 把这件事情当做这个七夕节的礼物了啊。 是，就是送了男票一个礼物，就是跟他自己一起去看孟京辉的话剧啊。 嗯， 那两个人都很喜欢话剧的话，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就既约会了，然后呢也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了，而且也留下了彼此非常珍贵的回忆啊。 嗯， 那 Mercy 就比较直接了，他说送什么都不如送红包。 这个笑看风云说，我想收到一个送礼物的人， 跟刚刚那个想收到男朋友和女朋友的都是一样的。我在想说今天其实可以牵个线啊， 嗯， 各位想收到男朋友跟女朋友的人，我们互相帮你们交换一下微信号码怎么样？ 是，所以 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一起过节。 所以我们平安常先生已经说了，我觉得你们今天节目呢有可能会变成红娘馆哈。 可以尝试一下。崔小宝说，七夕节给老婆换了一个手机，老婆在家带娃辛苦了， 嗯， 这个时候就是表忠心的时候了。 对，贾倩的这个答案我觉得今天可以，我觉得可以秒杀一切答案啊。他说我觉得一个最逗的是有一个人收到了男朋友送的软件大礼包。 这个真的厉害了啊，他截图给我们了，跟大家说一下，送给爱设计爱学习你的情人节礼物，赶快利用这个假期给自己充充电吧。 UI 设计下载链接密码，室内设计下载链接密码，游戏设计下载链接密码，后期影视下载链接密码。这位 IT 男，请问你还想要女朋友吗？ 有可能这些软件是这个老婆非常喜爱的呢，有可能 老婆是 IT 女， 啊， 是吗？谁想要在七夕节收到一堆软件学习大礼包啊？ 软件学习大礼包，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哈。 但是杨丞琳呢，这一次送给大家的一个七夕节的礼物，就是马上即将在北京召开的《青春住了谁》的演唱会了。 对，啊， 那不知道今天李荣浩会给他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礼物，两个人会怎么样度过？小八卦心已经膨胀起来了。 对，反正荣浩呢，最近这张专辑里也很复古，这次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复古加块糖的感觉哈。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今天晚上呢会有天空当中木星伴月的一个天象，福奈跟我们说，哎呦，刚刚看完三体，木星是很好的掩体，但是今天吧，我打算出去躲一躲，不被这个牛郎织女星虐狗，仰头望天也会出现一些虐狗的场景。 是，北京音乐广播呢作为这一次杨丞琳的演唱会的首席合作电台呢，也是预祝这一次演唱会圆满成功。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杨丞琳的仰望，今天晚上抬头仰望星空，看看牛郎织女星。 如果能重来，我的答案会不会更改？或是等待，守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散，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不怕雨纠缠，眼泪擦干，能为你倒带，我将爱保管，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

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陪您共度七夕佳节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有听到郝云的姥姥说啊，讲到了传统佳节当中小孩放鞭炮啊等等啊，那么到了七夕节呢，大家别忘了吃顿饺子、啊、不是这么回事。 反正大家呢，这个不管是冬天还是寒天腊月还是现在夏天的三伏呢，基本都是吃顿饺子就 OK 了啊。 嗯，那其实今天呢也看到了大家很多给我们非常有创意的一些答案了。 好，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七夕节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七夕佳节你希望怎么样去度过呢？ 嗯， 童小乖跟我们说，昨天晚上老公从包里拿出一个 Hello Kitty 的礼物盒子，哇，少女心爆棚的我心中暗喜。正在我打开的一瞬间，我老公说啊，这是同事从国外带给咱闺女的。瞬间石化。 如果说其他的人那个都是真香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臭啊，这烦啊。这个 Apple 呢给我们先亮了一个这个十年的这个，哎，这是什么巧克力吗还是什么， 对， 类似于应该是巧克力的这样一个造型的一个礼物啊。 嗯， 他自己说呢，虽然不是十年，但收到这种突然的节日小惊喜还是很甜蜜的，已经和同事全部分享了，顺便撒了一大把狗粮啊。 是，还有刘真跟我们说，晒一下我提前收到的礼物啊，老公真的很有心机，他把恋爱纪念日选在了七夕前一周，他应该不是故意选的吧，当时就是想给你表白了。 嗯， 他说省了多少七夕礼物啊，这是一个永生花哈、啊、非常漂亮。 对、嗯、 自己在方向盘现场拍给我们的很可爱的永生花的一个照片。 嗯，看起来哈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喵说呢，除了转账和娶你，爱你想你都是假的，所有的姑娘们啊， 这个时候就是去来灌毒鸡汤了啊，各位 是 别被礼物蒙蔽了双眼啊。当然呢，礼物还是要的，转账和娶我呢也都是还要的。 芋头说呢，每到节日的时候呢，老公都会求我，哎呀帮个忙，想想买啥送我媳妇儿，所以呢七夕礼物呢一般都是自己想，我老公说了，银行卡就在你那儿呢，想买啥就买点啥吧啊。 这时候呢其实就不是一个礼物的东西了，不在乎他这东西的价值，主要是想看说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就像刚刚这个吹风机的事情一样。2000块的吹风机呢，有人非常喜欢，那有人就觉得说哎呀不行，你这个寓意不好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这在送礼物的时候也考验了两个人的一个默契程度。 对， 看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们俩到底有没有沟通出这种啊彼此心照不宣但是能够猜中对方心思的小默契在。 还有就是这个老公呢，你不能直接把卡扔过去，而且呢你没有任何的表达，这样的话这个卡会刷得很快的啊。 你那稍微，你这卡扔出去你还收得回来吗？ 对啊，就是你多少你还得来点好话，或者对不对漂亮话，或者来今天听听甜歌之类的，对不对啊？ 是，那今天呢早安音乐秀也是有很多的高甜情歌要送给大家，那其中就有汪苏泷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夏日风铃，昨天全网上线了。 嗯，歌曲呢助力七夕情人节，融合了懵懂青涩快乐心动等多层次的音乐情绪，营造出了轻松和慢浪漫的这样的一种气氛。而此曲呢都是由汪苏泷本人来创作的，轻快的旋律配上青春的歌词，带来了夏末的清新的质感。嗯， 就是这样非常清新浪漫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七夕礼物，我们先沉浸到浪漫的氛围当中，感受夏日风铃。 我的吉他弹奏着安静的旋律，心疼报以微笑，爱情报以叹息，看着你深邃眼睛，念着百轮的诗句，脑海你无法抹去，如果呼吸很轻，如果樱花风铃就像你在耳语，若爱举止不息，想和你虚度光阴，举起就像一场电影，我走在夏天的风，秋天的雨，收集你的风景，心酸甜蜜苦涩回忆都变成纪念，不管心痛难过，把它变成会幸福的福

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刚听到的是来自 Maroon 5 Cardi B 的一首合作 Girls Like You，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在我眼中你就是唯一。今天是七夕佳节，我要给你好好挑选一个礼物啊。 哎呦，今天说甜话甜的都开始发齁了，你知道吗？ 今天还有很多甜蜜的情歌啊，今天就是高糖版的早安音乐秀。 对， 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希望怎么样度过。小安跟我们说，哎呀没礼物收啊，听你们说的这么热闹，所以呢我刚刚直接拿老公手机转账了520，老公在旁边哀嚎一片啊。 老公呀老公，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心疼这点点钱了嘛。但是朵朵奇葩向阳开呢，他说我觉得过节的时候夫妻这种互相转账的方式，就像自己左边兜里的钱放到右边兜里，不知道不如买一个小礼物表达心意啊。 对，两个人的这个话题正好对上了哈，买一个小礼物。那么迎春说呢，我送给我们家安大哥的礼物啊，就是今天借助我们早秀的平台跟他表白，谢谢安大哥容忍我的小脾气，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我是你为大哥，你是我为初恋，希望他们一家三口永远的健康快乐。 来，好，来恭喜一下他们啊，祝福他们。马淼说呢，送给老公的七夕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买房的公积金贷款120万免签，用我的贷款资格，怎么样？这个礼物贵重吧？但七夕节呢，我肯定是收不到他送我的礼物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每年都没送过，所以呢，你们早秀送我个礼物安慰一下呗。这我们就怎么样呢？就是 这具有家庭实用性吧。因为即使今天不过七夕，你们俩买房这个面签的资格吧，说不定也是用你的。 关键是这个老公这么多年都没送礼物，这种习惯该改改了，你知道吧？啊！ 但是还有鱼尾这个更可爱一些，他说七夕节临出门前啊，我跟老公说，哎，老公，等你的惊喜哦。关门的瞬间，老公说：“没有惊喜就是最大的惊喜。”哎 呀，这种老公呢也能有老婆，真是啊！ 这真的是挺惊喜的啊！ 对呀、 啊，那大家呢也都是发过来告诉我们说，七夕佳节需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七夕节需要怎么样度过了。那没有礼物的各位呢，其实你看果果的这个心态就很好。他说，每到这个时候啊，都没有一些实质性的礼物，甚至，怎么说呢，因为基本上吧我平时需要的都满足了，就是我平时想要什么时候老公都买给我了，所以呢默默陪伴才是最大的礼物。 说的真好，真暖，真贴心哈。不过我觉得我要是你老公的话，下次我还是除了默默陪伴之外，还是默默送点小礼物会更好一点啊。 就是在节日当中还需要有一些仪式感在了。 对， 当然像蓝黑战舰那样的老公就应该拎出来单独的表扬一下啊，给我们晒出了一块手串，这也是某品牌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那个买单独的珠子需要自己去搭配的。他说怎么样，这一串够有诚意了吧，我很享受给老婆挑礼物的过程。 对， 试问有几位虎扑直男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是虎扑直男呢？像我这样的直男也没有这样的诚意。 你这个是虎扑直男。就是直接发过来大概就是一些什么软件大礼包之类的吧。 我跟你说上次还有一种方式你知道吗，说与其挑礼物多麻烦，我也不知道你要什么，对吧？下次请直接在购物车当中勾选，然后把链接发给我。 对，两个人共享一下购物车也是可以的。 对， 七夕佳节有很多种浪漫的度过方式，那么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希望我们帮忙出主意的朋友，就是高甜的情歌，来自林俊杰阿萨小酒窝。 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悄悄我唱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Running time， 用电音的舞曲唤醒各位的耳朵。8:08，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七夕快乐！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的那首歌曲呢，我觉得也算是最今天最好的一个注解了，名字叫做 Celebration 啊。 嗯，来一起庆祝哈！今天有很多的高糖情歌来送给大家。那么各位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你希望怎么样来度过？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 有一些很浪漫的，比如说像直接发小红包不，这不是小红包了，其实都是四位数、五位数的大红包，还有送一些首饰啊、项链、手链、戒指等等的。那像 Gary 的这个答案呢，就比较实用派了。 嗯， 为了庆祝七夕，我决定吃两个包当早饭，给我们发来了 两个汉堡包 。还有呢，他说今年最好的礼物呢，就是老婆怀上宝宝了。哇哦，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甜蜜。 那既然你说这么多包呢，老婆现在想的词儿应该是四个字：包治百病吧？ 对，这个时候呢，为了庆祝老婆怀上宝宝了，怎么也不给两个包？ 怎么不给老婆两个包是吧？ 对， 当然不能是你那两个包啊。 对，别顾着自己光吃两个汉堡包啊。今天蓝青儿跟我们说，哎，我买了个首饰，然后告诉我老公， 嗯， 我替你送给我了啊。 啊，是这样吗？ 这样这波操作也还蛮溜的哈。 忽然让我想起来，他们说这个在国外呢，有些人的这个新婚准备要收礼物，对不对哈， 嗯？ 然后呢，之前呢，因为每次的这个价值其实都不太贵，大家一般都送红酒啊，或者是红酒架。 嗯， 后来就会发现，每当新婚这个宴席之后呢，会收到9个红酒架，然后呢，大概然后10瓶红酒这个样子。问题谁家也没有这么多地方摆红酒架呀？后来就用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非常实用的方式，直接呢，东家直接在网络购物商城 是 都点上以后跟你们说， 哎，我觉得这个 你们自己去买，自己认购啊。 特别是朋友乔迁新居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买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来拉个单子，我们来认领吧。比如说，嗯，我缺电风扇，我缺洗衣机，我缺微波炉，我缺烤箱。 嗯， 那么大家就会分别来认领，说啊，那我买这个，我买那个。就这种方式其实也还挺好的。 所以用在七夕方面呢，我觉得老婆可以拉一个清单，比如说拉了500多件物品啊，说你 随便认领 其中100多件 ，OK。都没问题啊， 这别留着一次性用光了，薅羊毛别可着一个羊薅，来日方长，毕竟每年这样的节日都有。 是， 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告诉我你的答案，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希望怎么样去度过。 嗯， 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分享。 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我个人看到以后就非常非常的悲凉了，因为毕竟呢，他曾经陪伴我和静瑜度过了前两个月的青葱岁月啊。 我们也是来帮大家一起关注过哈，就是成功的见证了他们所有的出道的经历，那么就是火箭少女101。嗯，但是最近呢，因为这个成员啊，也就是第一名、第二名，还有包括应该是第五名吧， 对， 就是孟美岐、吴宣仪和子宁日前是宣布退团了。 是，所以呢，这个团体一下少了三个人，其中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他们所属的公司月华娱乐，以及呢这个子宁所属的公司其实也是月华娱乐的子公司了哈，跟这个腾讯方面呢是有因为经济合约方面呢一直是 没有谈妥， 对，纷纷扰扰，现在呢双方呢已经开始准备对簿公堂了哈。 对，但是在最新他们要计划的新歌的发布会当中呢，那剩下的8位团员还将全体出席这次的新专辑的发布会。 嗯， 但是呢，虽然其他成员没有发布什么样的看法，森丽昨天是通过微博来抒情的说啊，不管怎么样变化，歌唱也就是我的唯一了。 所以有人说，这个团孟美岐和吴宣仪退掉以后，就真的变成杨超越的团了。 燃烧我的卡路里， 来听听卡路里，火箭少女101。

感觉两个人的声线当中还是有一点类似，和就很比较像 Michael Jackson 的这部分啊，不知道他们是专门学习模仿，还是说本身基因当中就自带这种强大的力量， 就是有点遗传了，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电音的混合，现在呢确实在频率方面你应该听不出来和当年的这个 Michael Jackson 声线当中的一些不同，但是我觉得频率你其实好掌握，但是最难掌握的是唱腔，对不对啊？ 对，那种感觉啊、哎、就是 Brandon Howard 的新歌 Lost Control。 我特别想问一下，像郭鹏这样的虎扑男孩，你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就那么喜欢跟女朋友较劲呢？你比如像青烟暖说，我男朋友就是一个品种奇怪的男生，就是指哪儿买哪儿，但是就是不给惊喜。指哪儿买哪儿其实也还挺好的， 对、啊、 但是就是不给惊喜，这真的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痛。就前两天呢，我已经明示他快过七夕了，该买礼物了，他就直接发了个红包过来。我只能安慰自己了，会照顾好我吧，每天就是七夕了。 不错了，你忘了刚才那位吗？没有惊喜就是最大的惊喜。 没有惊喜高下立见。 对啊，这个男孩已经很不错了好吧。 所以就想问问你们这样的虎扑男孩，为什么就不能给个惊喜呢？所以你们到底理不理解，就是说女生对于惊喜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 我们惊喜，哎呀好香啊。 真香。惊喜是什么？真香。 真香。所以半梦半醒说呢，前几天的宝宝把你们刚刚说到的某品牌的手链在老公的车上给弄丢了，所以呢我把老公的车给征用了，至于礼物呢，估计老公可能呢会请我吃顿好吃的，毕竟包什么的平常都买了。 所以像你们这样的虎扑男孩，就是平时表现都特别的良好，就指哪儿买哪儿哈，平时买包，但是一到节日的时候就掉链子，真的让很多的女性朋友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我们应该换过来，就平常可以掉链子，一到节日就买包。 对。 对吧， 这其实也还平时跟节日 都要买包。 哎，真的是对广大的男同胞们提出了又一项的高要求哈。 是的、啊、 今天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你希望怎么样去度过呢？作为小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会画一朵花花呀，或者说叠一个小纸人给你啊。但长大了之后的这些大人真的搞不懂他们在想些什么。 是的， 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推荐陈诗安的新歌，这也是在北京音乐广播的新歌首发《坏掉的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诗安，我的新专辑《坏掉的我们》快要发行喽，现在先来听听我的第一波主打歌《坏掉的大人》。 卸下肩膀上沉重的装甲，时间的重量已够让人忘，那位追风勇敢的少年啊，梦想的清单完成了几项，青春终将变成童话，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学着狡猾或善良，现在自己需要一个重生计划。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在乎我，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曾因为白头偕老的对象，原来到最后只是朵桃花，美好生活是穷人的对话，你得先有钱才会有希望，青春终将变成童话，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在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清晨的阳光里跳舞，在日出的频率中感受幸福，这一天的能量，这一天的希望。哦，早安音乐秀。就算晚了几拍，做好准备，马上拔腿拼命冲。 看看谁在等我，将纯真耳语聋，专属的节奏一旦响起，舞台属于我。那爱来关照，再来点尖叫声，一首歌的时间会记得我。 别怕 try try try， 记得这节拍，慢慢。 在车里的你有没有跟着一起摇摆起来？但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月鸟和静宇已经开始了摇摆模式。 对，你很少看到天飞鸟与鱼在一块摇摆的感觉哈。 新的组合名字哦，飞鸟与鱼来自早安音乐秀。刚刚这首歌曲来自罗希杰，一起摇摆。今天是七夕佳节，各位准备好自己的摇摆姿势了吗？我们来问问大家，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希望怎么样度过？ 对， 今天早上啊，看到了有很多老公都表现非常不错，比如说提前准备好。 好，礼物的啊，包括说发红包的呀， 指哪儿买哪儿的呀， 对，指哪儿买哪儿的，平时买包的呀，但是也有一下不皮一下就不开心的老公， 是， 比如说刚刚那个说，老公今天有什么惊喜啊？没有惊喜就是最大的惊喜。那接下来这个贺的老公也可以跟他媲美一下了。 是，他说呢，贺说昨天问老公，哎，老公七夕节怎么过呀？老公说哈、哦，略过， 略过，不是略过一下哈，是直接略过。 是，哎，这个好像很像我们当年在写数学题的时候， 略， 对，写的一个略，然后 答案略， 自以为自己很有意思，那其实呢，这老师连一分都不会给你啊。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答案的时候，就是每一次的练习题本后面不都有答案吗？啊，老师是要求把所有的过程都写下来的，但是那个题本上最后的答案，他只给你写一个结果，然后过程他写了个略。这个时候你想挠墙啊，我还得自己做一遍。 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老公的这个答案又让我们想起了万恶的学生时代哈。 略过哈，喵啊跟我们说，哎呀，老公说，虽然今天是七夕节，可是明天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哈，这也算是逃过了没有让问住。但是呢，老公偷偷在网上买的礼物我看到了，谁让他的账号我有 啊。所以你看，这不就没有惊喜了吗？你只能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来说一下，见到你老公的时候还是装作，哎，今天是什么礼物呀？ 对，什么礼物啊？是这个， 好 惊 喜 啊！这就是我想要的。 考验你的演技三十秒。 也可以这样，就如果说看到礼物不是你想要的，你可以直接用他的账号退掉啊，反正你有他的账号跟密码。 你就跟老公说一句说啊，我今天听了早安音乐秀，他们都要退货地址来的，但我这儿不需要了 啊。对对对，我自己就有。 一直都有啊。 会飞的小猫猫给我们来分享了一下，他说送老公的礼物是一个马里奥定制版的手表，还有一个纸壳游戏，可以两个人一起玩。 马里奥定制版的 Switch， 这个是非常好体感游戏啊，两人可以一起玩。那么周一老公呢就问我去哪儿吃饭，我看了一下他发的，我说2000多还不如买了东西呢，我是多么勤俭持家呀，是吧， 好老公好老婆一对活宝啊，很可爱。那么牛的这个答案呢，我们听完前半句一身冷汗就惊起来了，我今天送给老婆的礼物就是送她走， 送老婆一家去杭州游。 挺好的哈， 是 这样，连老婆带老婆家里人一起哄开心，不错的一个丈夫。 是一朵小花呢说，结婚纪念日呢也是七夕5年了啊，老公拉着我的手非要给我买，因为结婚呢钻戒怕刮到孩子不敢戴，所以呢老公这次专门给我买了这样的款式，也是我最最喜欢的款式。各位看到没有，有样打样啊，这就是已经打了一样了，钻戒已经出场了。 对，这是戒指啊哈，包括还有项链啊，都买了一对的，直接就是按照老婆喜欢的款式去买的。那么大家今天希望收到什么样的七夕礼物，七夕佳节希望怎么样去度过，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早晨跟大家说到那些甜蜜的歌曲之后呢，民谣歌手赵赵现在也按捺不住了，将于今天发布新歌《平遥行》。而赵赵呢，对于传统文化一向保持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之前呢他就曾经创作出《声律启蒙》等这样的一些作品，而这一次呢他将创作的目光投向了古城平遥啊。 对，那在这次新歌《平遥行》当中呢，赵赵也是延续了一贯的编曲风格，使用了很多的民乐元素，比如说像笛子啊、琵琶啊，来烘托气氛，凸显了平遥的古风国韵。但是因为今天是这么一个高堂的日子，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选送上一首来自赵赵的高甜情歌，这首歌曲就叫做《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北风轻轻吹着你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只手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美丽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为你等，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留守，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为你逗留，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丽的图画，你站在夕阳下面挥着手，为你伤心为你忧愁，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好的生活，我愿这样陪你到永久，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这是来自赵照的一首歌曲。今天有很多朋友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求一个女朋友，说 是 想要找人陪她过七夕。 哎，然后呢，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女孩呢，你就赶快打开你的手机，把播放器打开，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对方估计就会被吓跑了啊。 但是找到这样的女孩之后，记得要好好对她，千万不要在节日的时候对她说咱们略过吧，或者是没有惊喜就是最大的惊喜啊等等。没有准备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巧思，比如说两个人窝在家里一起看剧呀、啊、当然前提是你们都要非常迷这部剧了。 是，那昨天呢，搜狐视频宣布现象级美剧《生活大爆炸》的第十一季是正式上线独播了，每周三是更新，而且会员呢可以直接看全季啊。 直接看全季，应该就回到了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话题了吧？不吃不喝一季就要把所有的《生活大爆炸》全部看完，接下来你脑海当中这段旋律应该就挥之不去了。 In a hot, dense state that nearly 14 billion years ago expansion started. Wait, the earth began to cool, the autotrophs began to drool, Neanderthals developed tools, we built a wall. We built the pyramids, math, science, history, unraveling the mystery tha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 Hey! Since the dawn of man is really not that long, as every galaxy was formed in less time than it takes to sing this song. A fraction of a second and the elements were made. The bipeds stood up straight, the dinosaurs all met their fate. They tried to leap but they were late and they all died. They closed their eyes and thought the oceans in Pangaea. See, a wooden bottom be a set in motion by the same big bang. I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 It's expanding ever outward, but one day it will pause and start to go the other way. Collapsing ever inward, we won't be here, it won't be heard. Our best and brightest figure, that it'll make an even bigger bang. Australopithecus would really have been sick of us debating how we're here, they're catching deer. We're catching viruses. Religion or astronomy. They conquered Deuteronomy. It all started with the Big Bang. Music and mythology. Einstein and astrology. It all started with the Big Bang. It all started with the Big Bang. 我跟你说 说我从来没想到这首歌有这么长，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后面这部分。 但是好好听啊。 它是主题曲来的，所以每次大概40秒左右就完了嘛， 对吧。完整的听完整首生活大爆炸的主题曲啊。但除了生活大爆炸要推荐给大家呢，也有一部新的剧要推荐给各位了。当然呢，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高糖。哎，先隐藏一下哈。电视剧盗墓笔记重启昨天正式官宣了首位主演，这位主演最近真的是红得发紫啊。 他的名字就叫做朱一龙。 对，前两天分享了我们同事为了抢他的在某快餐店当中吃帕尼尼早餐就可以送的海报，可以告诉我说早餐你拿走，海报给我带回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一打哈。当然呢，他最近呢是因为这个网剧镇魂圈粉无数，一夜爆红。他在盗墓笔记重启当中的表演呢，将来带来怎样不同的无邪呢，受到了很多人的严重期待和关注啊。 那么今天呢，继续要给大家发糖，我们要送出的就是在电视剧《镇魂》当中来出演主角的白宇和朱一龙这对 CP 共同演唱的主题曲《时间飞行》。 翻涌眼底的光影和熟悉的声音，沉默在黑暗中伫立，替你呼吸。曾经并肩交换过勇气，才撼动我内心。不需要理由，就那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泛起微光的风景和时空的漂移，重新在这个末世纪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是你让念力刻在了我记忆，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别放弃我们的坚定，命运依旧会这一颗心。我停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永远不说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跨越世界我在原地。 大热的剧目《镇魂》的主题曲来自主演白宇和朱一龙带来的《时间飞行》。那么今天送给大家很多的高糖情歌，也收到了大家很多的高糖故事和礼物。七夕节是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七夕佳节希望怎么样去度过呢？今天听完大家的分享哈，不管晚上怎么样度过，但是身边只要有你爱的人，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七夕节了。 所以千万不能像孟凡强一样，他说了五个字，送他个自由。 我听完之后我吓了一跳，这是打算七夕分手吗？ 对啊，太可怕了。 送他个自由。别这样，别这样，就是你隔一天，那么明天，对吧？ 这个时候，我觉得今天呢，我要不合时宜的给你们插一段 BGM， 说走咱就走。 别这样，别闹了。 今天是七夕佳节，祝愿各位今天晚上都有一个非常浪漫及游戏的佳节可以过。那么今天晚上要提醒大家的是，还是会有一些阵雨的天气的， 是 别出门的时候被浇了一个落汤鸡啊，或者说抱着花呀、被淋湿了就不好了， 扫了一身就不太好哈。 方言又出来了。 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进入了三伏天的末伏了，那京城现在也是天气天朗气清，离秋高气爽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呢，这两天其实正午的阳光还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警惕秋老虎的威力啊。 那未来一周呢，本市的天气整体来讲都是比较不错的，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周六呢是小雨转晴，之后一直到下周三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差不多30到32度哈，最低气温22度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天气到了秋天慢慢就转凉了。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对，但不是反手送的那首凉凉哈、这也是剧中非常好听的插曲，来自董贞的繁花。 那把所有的花都送给你在今天、 对，在今天祝愿大家繁花盛开，晚上都可以收到自己心目当中想要收到的那束花。我是静瑜， 我是郭邦，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再见，七夕快乐， 下周见各位。 如清风明月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 神秘好礼赠送幸运情侣，就在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他们的爱情纪念日。 主人好想你，你会在哪？ 在新浪微博或者一直播 APP 内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下午5:20，主持人思萌在视频中和你见面，现场送出七夕真爱大奖。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名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令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大令奥莱。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玉纯粹才美，人。